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看他一眼，叶继明眯眼浅笑，但手上却发力拽住池小池的衣带。文玉京撇向叶继明紧攥着他衣带的手，未置一言。此时此刻，林六一和叶继明两人心里想的分明是不同的人，心里却都很不舒服。至于燕京华，自己都觉得自己多余。他并不指望一向冷心冷肠的叶继明会对他殷勤相待，但也没有想到是如此的疏离，好像从不曾认识似的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段书觉，短短三月不见，段书觉就脱胎换骨了似的，脸还是那张漂亮的脸，气质却沉淀了不少，也不再见当初那殷殷切切盼着自己回家来的舔狗样。对比是真的很可怕的，尤其是在享受过那种被主角跪舔的快感后，看到正常的段书觉，燕京华只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劲，想上去巩固一下感情吧。段书觉左手边是文玉京，右手边是叶继明，根本容不下他的位置啊。他正焦躁时，听得自己的系统嘀咕了一句， 奇怪。 他的系统很少在发布奖励信息之外的情况下说话，突然发声让燕京华吓了一跳。回过神来，燕京华道， 怎么了？段书觉有什么问题？ 不是段书觉，是文玉京。 怎么？ 他身上散发出的灵力太有规律了。 哈？这不正常吗？ 太精确了，像是精心计算后的结果。宿主，现在我还不能下结论，需要再观察一下。 燕京华在烤得发烫的岩石上挪了挪屁股。 不是，你这话说的不清不楚的，不是吊人胃口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 我怀疑文玉京也是和你一样的穿越者。 燕京华悚然一惊，但越想越有道理啊。是啊，正因为他也是穿越者，所以他晓得简陋，致力于抱紧段书觉的大腿，在禁虚剑会上突然杀出，抢了自己的宝珠，也抢了段书觉为徒。正因为他也是穿越者，所以才对段书觉曲意逢迎，哄得段书觉对他毕恭毕敬，甚至把自己都不放在眼里。正因为他也是穿越者，他才晓得石雨山里有段书觉的气运，才跟着他来执行任务。哼，什么不放心徒弟，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全都是托词。原来这才是害他的计划频频落空的真正原因啊。燕京华顿时为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失意和落败找到了理由，充满希望道， 如果确定他也是穿越者呢？ 一般来说，我们的系统是有排他性的。 在产生疑窦后，系统已经跑去查阅过相关规定。 章程上写得很清楚，如果出现了类似情况，为了保证我们系统这边的任务进度，我们的上层系统会直接拦截对方系统发出的信号，对他进行囚禁和扣留。 也就是说，能把他直接给赶出去？ 也不全是，只是带到我们的主神空间里暂时囚禁，等到他交代出自己的来处，以及我们完成任务后，会把他打回原籍的。保护宿主顺利完成任务，是我们每个系统应尽的义务。 那还不动手？ 宿主稍安勿躁，这不是我的职责，我需要收集相当的证据后，才能向我的上级系统汇报，提交报告。 燕京华只好攥紧双拳，试图压抑住自己过分激动的情绪，并开始筹划在文玉京消失后的美好计划。文玉京一旦失去系统， 不是消失就是被打回原形。到时候师父声名狼藉，段书渠也会丧失倚仗。可他还有时钟剑傍身，就算文玉京没了，赤云子也不见得会让自己和段书觉在一起。哦，有了，他既然能毁了文玉京，自然也能连带着段书觉一道毁了呀。只要他夺去文玉京的系统，那披着文玉京马甲的穿越者定会原形毕露，自己只需把他控制起来，以利诱之，让他再以文玉京的身份出来作证，毁了段书觉的名誉。偷盗丹药，勾结外人，其心不纯，哪一样都能把现在备受赤云子看中的段书觉拉下马来，自己再出面作保，段书觉定然会倒向自己啊。若是想求一个稳妥，哎，干脆可以杀掉文玉京，若是一个世事的罪名砸向段书觉，他就彻底毁了，说不准还会被河山追杀。自己只需在那时出面施以恩德，不仅能得到他的感激涕零，甚至还有可能拿回时钟剑，拿回时钟剑上镶嵌的定海宝珠，以及他接下来的一系列气运。等到段书觉的利用价值尽了，再设法除之。燕京华太过兴奋，满脑子都是以前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各种骚操作，以至于一股可怖的冷意混合着女人香顺着脚踝攀上来时，竟没能在第一时间觉察，就昏了过去。午时时分，艳阳高照，一股彻骨的寒意和黑暗吞天噬地而来，将池小池他们彻底笼罩其中。池小池本不该吃惊，然而事态发展还是微微超乎了池小池的预料。按理说，山鬼作为一本小说的初期 BOSS， 从科学性和合理性而言，实力设置不会太高，就是让主角来刷经验值和声望值的。之所以有那么多修士沦陷在此，大抵是因为山鬼占据了地理优势，在石雨山中提前设下了某些对寻常修士来说难以破解的阵法，方能屡战屡胜。可直到寒意上身，池小池才惊觉此山鬼之力精纯强悍的过了头，他身上若无传承的千年剑意，只凭修为根基的话，竟根本就不是这山鬼的对手。此行目的既然在探明山鬼的意图，并救出受困于此的同门修士与无辜百姓，池小池便自行放弃了抵抗，闭上眼睛任意识被寒意裹挟。但是还未等寒气入体，他的周身便被一股温润白芒覆盖，一件带着体温的宽大袍服在急速降低的气温中从背后温柔合拢上来，把他妥帖地抱在怀里，却很谨慎克制，没有碰到他的皮肤。袍服外迅速结起了一层冰霜，而袍服内的温度比池小池自己的体温还高一些，所以显得格外温暖。池小池察觉有些不对，刚要睁开眼睛，一片长袖便凌空一挥挡在了他的眼前。池小池视线被遮挡，但这黑暗却来得格外令人安心。他顿了顿，试探着唤：“ 师父。” 文玉听的声音简洁又坚定地从耳边传来：“ 在。” 几人眼前俱是一片昏黑，光芒再起时，他们已置身于一处深于百丈的小天坑里。文玉京、池小池安然无恙，叶继明则暗暗调动内丹御寒，因此也只是在眉毛眼睛上挂了些冰霜，实际上并未受冻。至于燕京华，由于平日里被懒，灵力不足，尽管使尽了浑身解暑御寒，依然冻成了三孙子。待周围温度恢复正常，文玉京方才退开一步，单袖一甩，另一手抱剑四下观察起来。根据裸露出来的岩层土质判断，他们仍在石雨山中，只是被移形换物之法转移到了这里。在那寒冷的黑暗降临时，叶继明本是想护段书觉的，但是被文玉京抢先一步，本就气闷，如今见他安然退开再刻意找茬，反倒失了气度。若是以前的叶继明， 眼看自家小鱼被人占了便宜，即使不会立时揪住文玉金不依不饶，也要说上两三句酸话才能出了这口气。而死过一回的叶继明，只是将方才缠住段淑觉脚腕的蛇尾悉悉索索地收回裤管，伸手接住一滴从崖边落下即将钻入段淑觉后领的冷水滴，又若无其事地转开身躯，不显声色，只在心中暗暗记下。而燕京华缓过神来后，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，总算利用了自己的先知优势，笃定地挥了挥手： 大家稍安勿躁，莫要妄动，这里有太极阵。